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25回：以假弄真，何凯捉贼，依计行事，马荣擒人。却说马荣躲在屋上听下面的动静，只听得那少年跑到书房，忙忙的点了个烛台，转身到了正宅，向着那老人喊道：你也不是死人，有贼人从你面前经过，一点也不知道，难道睡死过去了？那老人被他骂了两句，只是不敢开口。众人拥进房中，唯听那少年人走到床前高声说道：这瘟贼也不过将床帐拖倒下来，我到你偷取不计外，还见什么要紧地方呢？众人说道：你的物件未曾偷去，已是幸事，还说什么细德话。现在先生上坐在书房，吓得不敢出来，我们且去告知他一声。说着，大众在里面照了一番，又回书房而去。马荣在屋上听得清楚，随即心生一计，扒过墙头，招呼洪亮，两人窜身下来，来至何凯家内，三人一起到了客高，将以上的话禀明了狄公。如此如此，议论了一会，狄公心下大喜，遂命何凯依计而行去。三人复行到了汤家门口，何凯敲门喊道：里面朱老爷，快来开门，你家可是闹贼吗？现在已被我们捉住了，快来帮我捆他。里面听了这话，正是贼走之后未曾睡觉，听是何凯敲门，众学生甚是得意，也不告知汤德忠早将大门开了。只见何凯揪着一人骂道：你这厮也不访问这地方是谁人的管辖，他家是何等之人，不是为我看见你得手走去，明日汤先生报官纠治，我便为你吃苦了。今朝县里狄太爷还来请他老人家办地方的善举，汤先生方且不去，明日早上太爷便亲自来此，若是知道这窃案，我这屁股还不是板子山倒下来吗？何凯在门外纠骂，众学生不知是计，赶着里面报与汤德忠知道。汤德忠随即出来，果见何凯还纠那人在门口乱骂，见了汤先生出来，连忙说道：其人现在已获到了，你先生如何发落？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明早县太爷还要到此，请您老人家要方便一句，小人这行当方站得稳。汤德忠见何凯如此说笑，也是信以为真，取了烛台将马荣周身一看，骂道：你这狗强盗，看你这身材高大，相貌魁梧，便该做出一番事业，何事不可吃饭，偏要做这偷，岂不可恨？我今积点阴功，放你去吧。何凯见汤德忠如此说想，乃道：你老人家是个好心，将他放走，他又随即到别处去作案了，这事断不能。若要放这贼，等县太爷来放，今夜全且扭在这门口，以见我们做保甲的平时尚不松懈怠，但有一件地方才在哪里经走的，请你们带我进去看一看。说着向马荣道：你们跟我进来，好好实说，由什么地方进门，走哪里出去的。一面说，一手扭着马荣向门里走来，他的意思就想趁此混进里面，好寻那床下的着落。哪知道里面听了这话，赶着出来一个少年人，马荣将他一看，正是那个姓徐的，向着何凯祖道：你这人也太固执了，我们先生尚且叫你放他，你哪不行这方便，一定要金棺洞府以见你的能为。若说县太爷明日前来，我家又为报案，要他县太爷来踏勘何事？若说你的责任，汤先生已知道了，即便在县太爷面前保举你两次，也不过得点号赏，这贼人就吃了大亏，何必如此？ 我同先生说，譬如被他偷去，失了钱财，给你二两银子，吃酒去，这事可以算罢了。马蓉听了暗暗骂道，你这狗头，不是你有欺心之事，你肯这样慷慨？只见何凯问道，你这位相公尊姓，还是在此宿馆，还是府上的住宅，请汤先生在家教读呢？这人还未开口，旁边学生笑道，你这毛贼，倒会捉当地人家，还不知他姓徐，这房子便是他家的，既因家眷不在此，故请本地汤先生来此交管，他一人在此服从，所以门口单贴汤家板条。此时既徐相公如此说相，你们可便将这人放去了吧。何凯笑道，原来他相公姓徐，这就是了。听说县里出了一条人命案子，也是姓徐的，今日无论是与不是，且请你同我去一趟。说着脸色一变，向汤德忠说道，汤先生，我实对你说，你道他真是窃贼，我真是送贼来的吗？你老人家虽是个举子，何以欲话不言，令学生做出这非礼之事？坚壁向内，避顺的案子至今未曾明白，官金自己先到上县的处分，县已摘去顶戴，我们为这事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。日前太爷宿庙，说凶手是个姓徐的，密令我们访查，方知在你家内，请你二人前去一见，辨个明白，便不关我们的事了。说毕，将马荣一松，向前一把，将那少年相公上前揪住，马荣一同也就上去，拖了汤德忠。那先生汤德忠正欲分辨，只见何凯高喊一声，外面早有乔太、洪亮二人一齐进来迎接，不由分说，簇拥着汤先生、徐相公二人向街前走去。到了客店，狄公正恐他二人维持不住，已带着许多差役，执着灯球前来接应。建议将人拿到，随命差役同洪亮分身前往，将毕州市立刻提来，以免他逃走。洪亮领命而去，暂且不提。单说何凯揪着那个少年前来见了狄公，回禀了各节。狄公讥道，此人乃是要犯，汝同乔太、马荣先行将他管押，明早四踏勘之后再行拷问。何凯答应下来，马荣、乔太随即取出刑具叫他套上。汤德忠是一榜人员，不敢拒然上刑。狄公命将他一人带入殿内，先行询问。马荣只得将汤德忠交于值日原差，自己与乔太到何凯家内管押正凶。狄公就趁此到了汤德忠家，在书房坐下。所有众学生见先生皆被地甲捉去，以免牵涉在案内，留下几个远处记管的学生，一时未能逃走，只得坐在里面，心胆悬悬。不知竟为何故，忽然见许多高杆的灯笼走了进来，一个个穿的号衣，嘴里说道，我们太爷来了，你等可要直说，他如何同周氏同谋。众人也不知何事，听了这话俱皆哑口无声。但见一人当中坐下，青衣小帽，乳服如金，向着上手那个学生问道，你姓什么？从汤先生有几年了？那个姓徐何方人士，叫什么名字？你等从实说来，不关你事。那学生道，我姓杜，名叫杜俊夫，是今岁春间方来的。那姓徐的名叫德泰，乃是这里的学长，先生最欢喜他，与先生对书房住，我等就住在这书房旁边那间屋内。狄公当时点点手，起身说道，既为本县将他捉下，你等且同我到他房内看事一番，好做凭证。众人不敢有违，当即在前引路。到了房内，狄公命差人将床架子移到别处，低身向前一看，果是方砖砌成，在地下床下四角有四条麻绳扣于下面。狄公有意将绳子一绊， 早见床前两根床柱应手而倒，扑通一声磕在地上。再仔细一看，方知那绳子系在柱脚之上，柱脚平摆在床架上面，以致将绳子轻轻一绊便倒了下来。狄公看毕，复取了烛台，命人找迷了一柄铁耙，对着中间那两块方砖拼力的撬起，忽听下面铜铃一响，早已出现一方洞，如地穴相仿。再向下面望去，向着陶干道，里头黑漆漆的，辨不出个道理，本县恐下面另有埋伏，不敢命人下去，地下既有这个暗道，这人犯就是不错了，你且在此看守，待天明再来查看。说毕，将所有的学生看了名单，只见众学生无不目瞪口呆，彼此呆望，不知房内何以有这个所在。狄公一一问毕，命众学生兼服侍人等与你们无涉，吩咐之后回转殿内。此时已转四鼓，乔太上前禀道，太爷走了半时，小人将汤德忠盘问了一番，他实不知此事，看他那样倒是个古道君子，此刻已是夜深，太爷请安歇一会，好在奸人已击获，拿旗再问不迟。狄公说道，本县已知道了，但是洪亮已去多时，毕州市何以仍未提来？莫非毕州市闻风逃走不成？两人正在客店闲谈，早听门外人声喧哗，洪亮忽忙进来说道，毕州市已是提到，请太爷示下，还是暂交官媒，还是小人带回衙门？不知狄太爷后来如何发落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25回完。